北四环中路惠新东桥到建祥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咱们继续咱们茶区的讲解，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蒂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啊，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来，多杰跟大家打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咱们这个茶区说了有几期了，今天是不是得说一个好像是最有名，也不能叫最，我每次一说妄图给他扣个帽子都要被多杰老师得侮辱一番。那今天这个我应该怎么命名他的最古老的那个茶叶产区，他们不是古茶树在那儿吗？是可以这么命名吗？多杰老师，云南茶区。 那个孙涛老师说的对啊，今天要讲这个云南茶区。但是呢我呢还是要 习惯性的批评我 啊，忍不住的侮辱你一下。它不是最古老的茶区 哦， 应该是按您的话讲吧，顺着您这个话说，那也应该叫古树资源比较丰富的茶区 哦。 那不能说完全就是它那儿是起源，起源现在看起来呢，应该在云贵川整个这一带的范围之内。这个也是我要跟大伙儿呢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讲解中啊先提到前面的。我们现在讲的茶区的概念呢，它是以省份为划分。 嗯， 那我们知道省份的这个概念呢，它是一种行政的区域划分。 哦， 而且呢即使远了不算，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这个省份呢它应该说也是有所变动的。 对对对。 哎，几次做调整。哎，现在呢可能还有微调。您要长期的关注这个事情，尤其到地方上您就会发现，哎，这个行政归属的上面啊有调整。 对， 这很正常。 延庆原来是归我们张家口的，后来归到了北京。对吧？我们张家口呢原来那个地方叫察哈尔省，后来就变成了河北省。对吧？这就是那个多杰老师刚才说那个划分的变化。 哎，啊，划分的变化。 嗯。 那就是说省份或者说市县还都是这样的一种划分。那这种划分呢它不能够完全跟茶区去重合。 哎， 它有这个出入的地方。 嗯， 这很正常，因为咱们这植物啊或者说动植物啊， 对， 那它不是完全按照您的这个省份来居住的。 没有身份证的概念是吧？ 哎，对了。不是说这个择校是吧，跨区不能上学，他得在这边住着，不能上那边种去。 嗯， 那不是这么个概念，所以他一定他会有重合。 嗯， 有小的出入。 嗯， 哎，包括刚才像孙涛老师讲的，你说最古老的茶区，最古老的茶区就是云贵川这一片。 嗯， 啊，那你说它到底是云南省，是贵州省，是四川省？ 嗯， 要我看呢，这不是咱们应该争论的问题，他们当地呀，要通过一些手段或者说有一些目的，那这个目的里边比如说开发旅游，这就是目的吧。 对， 那你再比如说要抬高自己的茶叶价值，那这也是一种目的。咱们今天讲这都属于叫文化范畴的运作。那他们要争论，这是我们的原产地，或者说这是他的原产地，这种争论是很多的。这个我这么会儿大伙儿呢可能不理解，包括比如名人的故居，或者家乡到底是哪儿，你这个争论就大了去了。包括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家乡说家乡不管用， 嗯， 家乡 籍贯，爷爷是哪儿的是吧， 你往前追还往后追，往前追什么意思，说你看他家乡他在这儿出生的吧，他上学他就出来了啊，他这十几在我们这儿当官的， 对， 哎，你有时候苏轼，这苏轼这文化你就算， 嗯， 现在得多少个地儿都说他是苏轼文化的发祥地， 对，因为他被贬的地儿太多 对呀、啊，他又有黄州又有儋州，哎，他的家乡是梅州，都争、 嗯、对， 是吧，家乡说你看我到我家看那个梅州、嗯、好，所有的路都是苏轼的名字命名的， 嗯， 三苏的名字命名的、啊、先是名字命名，完了字来命名、 嗯、 完了诗歌来命名、 啊、对， 完了大十字路口都有雕像， 嗯， 大塑像都有，哎呦、 嗯、 这文化做得很透彻、 嗯、 但是你到湖北去看呢，有， 嗯， 你到浙江杭州去看，人说那不是我们这苏堤在我们这儿 啊，对 啊，这也是他也争， 人家哪个反正都说得过去、 哎、对对对， 是吧， 海南也争，现在都争， 嗯， 我讲这概念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出于发展旅游吧，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他去争论， 嗯 啊，所以我们呢是给大伙儿呢平心静气的梳理和讲述， 嗯， 所以我们呢也会搁置到一些这样的争论。 但是多爷老师，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若干年前不是看过那么一本关于茶的书吗， 嗯， 然后人家就说发现呢最早的那个有一棵什么野生古茶树是在云南的哪儿哪儿，具体哪个地儿我记不清了，你想他们争肯定也是，就比如说树一个典型嘛，对吧，你不能是一片树，说这是肯定是最后找到一棵，说我们这个它最老，那它在哪儿它就算是哪个省的最老嘛，是不是这么个概念呢，他们争的， 嗯，他这个事儿呢很早就有提的，这个是博物的概念， 嗯， 19世纪开始，那像英国的一些博物学家呢就开始考虑相关的这些问题，他们当然主要当时是在现在的印度啊去找这古茶树资源，找到一些我们国家的这个古茶树，或者说整个的这个植物的这方面，这也不叫植物考古吧，哎，那博物学大概是解放以后呢开始比较着力的进行， 嗯， 50年代开始就开始陆续的发现了野生茶树啊，这个野生茶树一般都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整个的这个植株呢看着比较大了，这能看得出来， 嗯， 比较的宽大啊、 嗯、 比较好，粗高都有了，再有呢它就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嗯， 甚至于说非植物学家看来都不太像茶树， 哦哦， 哎，那茶树，你的印象中的茶树呢？它都是 低矮的， 哎，或者是驯化过的， 对， 或者是有一定的人工的选育的痕迹的， 嗯， 啊，这跟又说野猪跟家猪这概念， 嗯， 现在这孩子呢不认识野猪，因为他印象中这个猪， 嗯， 是白的，嗯、是粉白色的 啊，对对，动画片里是这么画的，小猪佩奇嘛， 哎，对了， 是不 是粉白色的？那他去。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北京周边有农家乐，他去看见那个小猪、 嗯、 他也是这个色儿的、 哦、 是吧， 对对对。 但你得知道这猪以前不这色儿，他猪以前是黑的。 哦、 为什么呢，猪八戒的形象，戏剧舞台的猪八戒形象都涂黑脸呢、 哦、 他怎么不涂小粉脸呢 啊，对。 他怎么不按小猪佩奇这么打扮呢 对。 他就是有这个选育的过程。 嗯、 所以今天这是我亲身经历，我到动物园的时候那个小朋友跟他母亲争论。 嗯。 那母亲跟你说，说你看这是野猪， 嗯， 小朋友说猪是白的，这是黑的，这不是猪， 哦， 他就不认识了，已经 啊， 这些道理跟这茶树的差不多， 嗯， 真正的野生大茶树，那看的都不太看得出来了， 嗯， 哎，就是不太 觉得就是棵树， 对，当然这植物学家他会通过他的角度，通过门纲五科属种的角度去分析， 嗯、 最终定论它是树。云南发现了吗？发现了，但其实呢，不光是云南。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的上半年上半叶，基本上啊， 嗯， 云南四川贵州以及与云南接近的广西西部地区， 哦， 都有野生大茶树的发现，那么大一点的有二三十米的， 嗯， 小一点的呢也得有十七八米的， 嗯 啊，这还都是存在的啊、 嗯、 啊，包括在广西地区也有， 啊，有这种陆陆续续的报道都上来。 您说十七八米是什么？高度，高度， 高，高十七八米、哦、啊。那这当然得辩证的看待这问题啊，说是不是高的就是老， 嗯， 它也不一定， 对， 它还是这地儿它暖和， 嗯， 哎，那我们看到一些高山上，高山上长的树啊， 嗯， 长一百年的树也没有两米高， 对， 很矮， 嗯， 它长不了那么快，它也就大概碗口粗细， 嗯， 再多一点儿也就是了。所以说今天呢，有的时候是人呢利用了这一点， 哎， 哎，他利用这个咱们城市人呢叫什么呢，叫这个四肢不勤呢，五谷不分啊、 嗯、 反正什么也不懂，去看都挺热闹啊。他领着你上云南一看，他说哟，你看这树多大呀，高哎， 嗯， 咱们这城里人见过什么，一看哟呵，真是啊，赶紧留个影吧，抱着这树照一相 啊， 净照着可乐相呢，你知道、 啊、 得抱着这树， 对， 就表示抱不过来这感觉嘛、 啊、 他觉得这是古茶树，他、 嗯、 到底有多古不一定， 嗯， 当时这些报告出来也大概都说的是几百年的这个范畴， 没有确切的年份。 哎，但今天很确切，都说三千多年了。 嗯、哦， 好、哦，这是本人啊，亲眼得见，有一位在云南指着一棵茶树说：“这个茶树见过恐龙。 哦” 啊， 真的吗？ 啊，可能是看过《侏罗纪公园》那片子啊。见过恐龙，这个树得多大岁数？ 对呀、 啊，那不是三千多年了，那是三千多万年了。 对、啊。 这个是不是就太夸张了？ 你没有当时就指着鼻子， 我不能，不能，不能 啊！ 我应该默默给他录一个发朋友圈里、 哎 啊。这人，我跟你说，用咱北京的话说了，这是先说海后说山 啊！什么大碗中扔什么，有骆驼不吹牛是吧？ 三千多万年见过恐龙 啊！ 好家伙，那还能喝吗？那都成精了，这都啊！这都是玩笑话，但有古树资源、 嗯、 这是肯定的，那多古老那得单说。哎，这其实讲的呢是应该说我们对云南茶区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对。 今天很多地儿都说是古树。再说一个呢，您没说出来，这俩字叫普洱。 哎。 云南普洱，这普洱俩字跟云南是画等号的。 啊，对的。 哎，对了，尤其这些年呢普洱又火热、 嗯。 前些年不行，这些年普洱是很火的。 嗯。 那么大伙儿呢也就陆陆续续的很了解云南茶区。 嗯。 那再往后说呢，就不光是了解了，要去。啊，你看在那云南，尤其是这些茶区的大街上， 嗯， 什么地儿的牌照都有。啊，这车呀哪儿开来的都有。 哦、嗯。 驱车来啊，啊收茶的呀、啊。 嗯。 啊，因为当地的路不好走，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公共交通，你肯定得自己开车。 嗯。 啊、也有的奔西千里啊，甚至是几千里地到云南的。那就很火热的这么一个茶区。 嗯。 咱们所有的朋友啊，您都扪心自问啊，咱就说您知道这普洱茶能有多少年？ 普洱茶，那我这周围也没有其他的群众了，那我就回答一下吧。 啊、 我知道普洱茶，如果不算小时候看的那本书， 啊、 真正的喝过普洱茶应该也就是十年左右。 对，你参加工作以后吧。 对。参加工作以后呢，去过一趟云南、 啊、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啊， 到人家那个云南电视台那个，然后一进人家那个大厅， 有一个 巨大、啊、我跟你说过这事， 巨大的锦芽茶， 巨大的一个茶饼、 啊、 特别大个，就是真是，我好多人也跟你说是那十七米大茶树，我们所有同事都跟那照相，好像我没照，我一般不爱凑这热闹、 嗯、 但是确实是挺大，他那桌，他那个，我现在想起来啊，直径应该比我这个臂展啊可能还大，我臂展大概一米八， 嗯， 就是比那还大，就是大家想象那饭店那十二人那大圆桌那么大，它就立起来了，搁在那儿， 嗯， 然后到那儿以后，人家那个当地的电视台的同事们，人家招待你，包括请你喝茶，肯定喝的就是人家那儿的普洱。然后呢，嗯，到走的时候，大家觉得纷纷的想购买一点儿，但是进了人家那个商店以后，发现那个时候价格就非常的参差不齐了， 嗯、 有几块钱一盒的， 嗯、 就是现在我还能在超市里见到那种包装，就一个圆形的盒， 跟痱子粉似的 啊，对，绿的 啊， 是吧？ 沱茶， 哎，大家见的好像都是那个， 啊、 人家我们让人家当地的那个电视台的同事说，你们本地人帮我们买吧，因为我们也不懂，其实我们也其实就是拿回去送人，说来到云南给人买点什么， 人说我们本地人就喝那个，好像是叫沱茶，就是说这个就挺好，说我们就喝这个，说有那个几万的几千的，说那个我们也不喝，说那个都是 用来蒙你们的， 哎，有人家没这么直说吧，但是人家就反正的意思说我们也不太懂那个到底好不好，就是非常委婉的告诉你别买那个了，这是第一次回来以后我怼开一块我喝来着， 听着用这个动词还怼开一块 就怼，那你说他叫怎么掰下一块来喝啊？喝呢，你这我当时不是还不认识多杰吗，喝茶当然认识了以后也没有多讲究，依旧是十年如一日的大茶缸子，大茶缸子泡完以后就拉稀了。第一次喝这个觉得哎呀劲儿有点过大，然后呢后来渐渐的就听说了各种各样的，说普洱又是刮油吧，有一阵儿后就是电视上包括媒体里头宣传的普洱关于刮油的那个信息特别多，周围有很多胖子们就开始夸纷纷的就开始喝，那时候又知道了一个概念，生普熟普，这是又过了几年人家告诉我的，后来我又试了一下呢，好像熟普窜的没有那么厉害，生普好像确实是每喝必窜，然后呢再到后来他们又跟我说了那个金花是普洱里的， 那不是， 不是 啊，那是安化黑茶。 好，好的，那就到此为止了。 哦、一共啊有三次亲密接触，还有一次啊不真， 对对， 还有一次说错了， 对对对，说错了 啊。这个孙涛老师说的呢很形象，因为大伙儿也都了解啊，孙老师是北方人，啊，这我们张家口人，他对这个认识呢我觉得代表了北方绝大多数的朋友。 哎 哎，您南北有差异啊，您要说您本身是广州人，那您肯定知道的早，这不抬杠啊，但是绝大部分的朋友，咱们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咱听的朋友里边呢，我觉得甭管新北京老北京人，您还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是长的，您要在北京这个城市想知道普洱茶，那绝对是千禧年之后的事儿。哎，这是头一点吧，咱得说。再往后说，具体说呢，就当年有这么一活动，就是那马帮进京， 哦， 北京晚报策划的，那会儿就懂这策划了，就是打那个云南，那马帮不驮队吗？就驮着那茶叶一站一站驮到北京， 走到马连道去， 哎，走到八大处去， 哦， 走到八大处，哦，哎，那这个完了，北京晚报呢跟踪报道，他有前方记者，他跟着他走。 哦， 他每天给出一专题报道，每天出一专题报道，每天出一专题报道，等到北京再做活动。这个在零几年的时候就很高级了， 哦，很新鲜 啊！对对对，这就比较高明的策划了。 现在也是一个大型的活动， 哎，这是比较大型的活动。当时你想那传输啊，什么影像不是那么方便。今天估计呢还得带俩人拍着抖音每天这出去 啊，肯定那上面无人机一路得拍着航拍，你想那驼队， 哎， 那肯定得好看。 对，那会儿我们的尖儿尖儿呢都买这北京晚报，就大概知道怎么吃了，就是知道这个马帮进京，带来了普洱茶，这普洱茶呢还在八大处那地儿呢还现压， 哦，现压， 哎，有毛茶可以现压饼， 哦， 啊，那蒸汽压饼的技术，那现压饼 那更没见过， 啊，没见过 是吧， 饼状的茶就见得少，没见过，还在那种活动，那大概这个时候就是这就算启蒙，这就已经零几年了，说这事儿就已经零几年，奥运会之当时奥运会之前了，零几年了，真正大伙儿知道这个喝这个也就是十年八年这么个意思啊，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这叫老树逢春。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马镇提供，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400-600-0166，或添加坝上马镇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本节目奖品由中国马镇提供，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400-600-0166，或添加坝上马镇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1-8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二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为大家说说云南茶区。杨多杰老师说，云南茶区是既古老又新鲜的一个茶区。那这古老和新鲜又如何体现呢？不要着急，马上为您揭晓。 哎，就是说普洱茶本身当然是很有历史的，这个一会儿因为我今儿讲云南茶区，我就给您得把这名茶讲了。但是火起来就是这些年，所以我们今天讲云南茶区，我得跟您说，云南茶区它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茶区。那古老当然了，孙老师说的是对的。那就是说，你看这个地儿，这么早就有茶树的这个关系了，又有这么多古树的资源，那这就证明了它与茶结缘是很早的。这是一点都不假。茶经里边说，茶者南方之家母也，它指的就是西南片区的这一带说的。既古老但是又新鲜，为什么呢？它长期以来啊不被重视。这些年呢，你甭管因为什么，普洱茶的这么一带动，整个的云南茶产业往上提，往上提上来了，就整个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有人家一说您这哪儿来的茶，云南茶，可能错不了，可能不错， 高看一眼。 对了，有的时候有这观念，有的时候一些茶区过的茶到今天为止也是，这不能点名啊，这点名伤害人家感情。 对， 我说啊，这儿的茶呀，这 一般般。 对，不贵呀，是吧？这没好茶呀。您现在拿云南茶去，人都知道不便宜啊，得这么说。那就是说，你看它这个是有反差的啊。那我们看到云南这个茶区总体来看，应该说第一古树资源丰富，第二云南呢少数民族众多。那这里边的少数民族有很大的一部分，你比如像布朗族，那这都是和茶比较早结缘的。从民俗学或者说这个民俗史的角度来看，他们很多的学者认为这都是仆人的后代。说仆人是整个咱们中国这个大地上最早与茶接触的人种。他们的古老的史诗里边这个就讲了他们的部落是怎么跟那茶结缘，怎么比较，就比较原始。所以今天到地方上还保持着很好的饮茶的习俗，它的这种习俗跟我们今天在城市里的呢是不一样。我们今天在城市里的可以说，一种点缀，可以说是一种补充，但是在人家当地是必须的，那个必须程度是非常高的，原来人家当地人不就跟我说吗？说今天去地里干活，去山上砍柴也好，打猎也好，没有带午饭是可以的。要是忘了带茶了，就不去了。就回来了。 对，多杰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就前两天去了一趟俄罗斯。多杰老师原来给我讲过嘛，说是外销茶， 对， 他们那儿黑茶、红茶比较多， 对， 原来没有体会。然后 更关注这个。 对，刚才多杰老师也说到，说这些地方它对于茶的那个依赖程度，原来我也没有体会。因为我去欧洲的很多地方，它跟我们其实差不多，也是点缀，就是你下午茶，它也是作为一种饮，就是不是必须饮料。但是我到俄罗斯，我发现他们那个喝茶的程度，像多杰老师说的，可能跟咱们的某些少数民族，就比较像。尤其你像我小时候，我在那个我们张家口边上不是挨着草原吗？我小时候那时候就不知道它是砖茶呀还是什么茶，那时候对茶的概念没有什么大的分类。但是就看到人家那个牧民，那时候还流行到人家蒙古国包里，人家给你做顿饭，就是现在想想卫生条件非常堪忧，记忆非常清晰，就是那个当时啊，那个蒙古包还真的就是牧民的蒙古包啊，可不是说现在都是景区了，对吧？里头也有店什么的，那时候都没有。那时候烧的是什么？干牛粪。 你到时候那个骑完马了，人说来我们这吃饭， 嗯， 奶茶，然后人说吃什么，那个给你切点面条。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女主人啊，那这少说得二十多年前了。然后她不是每个牧民都有一个围裙吗？ 对对对， 拿那个围裙出去，就弄那个干牛粪啊，哦、就盛完，他不得点火吗？咵、哦，就到那里头。你想，原来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然后一会儿切完那面条，啪，又搁在这个围裙上。然后哎，又给你搁那里头，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我当时才五六岁 啊， 但是那个做那个比较事儿的那个状态 啊， 已经就有了。 啊、 我说呀，爸爸，这个有点太脏了， 啊、 刚才成了牛粪，这家就煮面条了，呵呵也不好说。虽然呢，当然那个粪是干的，它、 啊、 但是你这膈应，你知道吧？但是那时候就看见人家煮那个茶，一块一块那个砖似的。敲下来一块搁里头，然后他们就是像多杰老师也给大家讲过多次了，顿顿得喝，每天得喝，离不开。到俄罗斯我也发现，就无论是你走到高档餐厅，还是很普通的那个街边的小馆，这个剩的这个菜里头，它就包含这么一道茶。它还不是说咱到了饭店以后，人说哎，那您喝什么茶？咱是等着菜的时候，或者说吃完饭的时候，您来点什么茶？咱属于它和餐是分离的，它那边还真不是。就在里头，你吃着吃的，有一茶就给你拿过来了。它也等于其实是在最后一道吧，也算是。但是这茶每个地儿必须上，必须给你熬好的那个感觉。 什么茶？ 黑茶 啊，黑茶 还是黑茶 啊？ 一喝这黑茶 啊， 有的地儿给红茶 啊， 但是黑茶居多 啊。那你是你们那团里比较上道的吧？ 我得给他们 讲 啊， 这我一猜就是。 我说他们说你这红茶，我是黑茶 啊。 其实我也不认识， 啊、 我一看是那小茶袋写 black tea，、 啊、 我说这黑茶、 啊、 最就是在饭店里吃到啊，我后来觉得不新鲜。为什么我后来想到他们确实结合的很紧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为什么我后来想到他们确实结合的很紧密？就是我们有一餐呀，是在那个贝加尔湖的中心有一个岛叫阿里贡岛，就一个湖心岛，那上头啊，其实物资是相对非常匮乏。 就司机做那顿， 哎， 啊， 司机做那一顿饭呀，嗯， 真司机做的， 真的是司机做，司机啊。开车咣咣咣咣开，他得开一天的，开到中间这么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么一个地方，算是他们的一个营地。那个营地中间呢，山其实就是山里边有那么一块小平地，有那么若干张的那种木头的桌子，他们就搭在那儿，然后司机呢就架个篝火，给你煮，拿一个大铝的那么一个锅，给你煮一个鱼汤。那个鱼汤啊。那个鱼呢，好像是他前一天买的，然后就是在冰箱，在他车里边搁，估计搁了一个冰鲜的小柜子啊，我没看见。然后现给你煮进去，里头呢，搁点有米饭，好像、就特别像要饭要来的、那个你 好吃， 大家就理解了吧？就是他那里头有点像个菜粥 啊， 又有米又有鱼， 听着好吃不了。 哎，但是你还别说，那是这几天吃的。 有咸味的唯一一顿， 哦、 剩下它都甜、 哦。 大家吃的还，而且那一路没别的吃的，颠颠光光的，你吃的还挺香。 嗯， 就我就说这么简陋的一餐，没有别的，顶剩下就是拿一脸盆给你拌了一点小沙拉。 嗯， 沙拉其实就是西红柿一切，然后搁了几片。几条黄瓜那么一切，搁了一点茴香，鲜的茴香，给你一拌，然后你就一吃，非常简陋，就这么一共两道菜，最后还给我们煮了一锅黑茶。 哦， 你看，我就说从这个点就可以看出，这个黑茶在他们那边确实是 很重要， 生活必需品的那个意思。 那肯定。 后来我一想，他们吃的那个东西，你吃完以后，你不自觉的真是想那口黑茶。 嗯， 我就理解了多杰老师刚才说这个茶在于我们这边可能是生活的点缀，在他们那边还真是生活必需品。 那为什么这茶在当年做生意是个大买卖？ 嗯， 那就是这原因，它消耗量大。 哎， 你这个玩意儿别看薄利而多销。 对， 你现在您我老说这话，那卖日化产品的， 嗯， 那有利润。 嗯， 说你别看它肥皂，那洗头水那不贵。 嗯， 茶叶当年跟这差不多， 嗯， 今天卖这高档茶呀，这咱就跟您说实话，他们的都叫一锤子买卖。 嗯， 你看着那位数的、六位数的，他一年能卖几斤？ 对， 卖不了几斤， 因为他也没几斤。 哎，对呀、 啊， 要斤数多了，要有三吨，他还能是六位数一斤吗？他又不是，他是个悖论，是不是？ 对。 那真正就像孙涛老师说的，当年这种万里茶路一直从张家口出去啊， 嗯， 过了内蒙、外蒙，再往出走就到了俄罗斯，就当年的沙皇俄国，后来的苏联， 嗯。 那这个量呢是相当的惊人的、 嗯、 相当惊人的，你这东西就跟今天的这些日用产品差不多、 哎、 那就薄利多销，那都挣钱着呢，那按今天的话说都大集团公司这路子、 嗯、 那真的是不一样，这个反而是我们不容易体会的。 哎， 刚才孙涛老师分享这段的非常好，咱们今天这就是点缀、 嗯 尤其是很多爱茶的朋友，他喝起来当然又不一样了啊，因为你比如说老北京人， 嗯， 老北京人对茶呢，这跟吃是一样的， 哎， 啊，那量大， 对， 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喝，一天不喝都不行， 嗯， 也是这路子， 嗯， 也是这路。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非常喜爱茶的，非常喜爱茶的呢。前两天我在我们这个班级里边做这个讨论，我说一天能喝几种茶，大伙儿每天能喝多少种茶？ 嗯、 那说几种的，三种的，四种的，五种的，六种的，七种的， 一天平七种。 啊，还有两位数的呢。 我现在在您的带动下，一天能喝个两种到三种， 那就很上道了、 哦、 那就很上道了。其实你要是坚持到这个程度这么喝，几年过后你的身体一定是有感觉的。 我早上起来一般吃完早饭，我一般会喝多杰老师那个，不是多杰老师给的，在多杰老师的教育下我自己买的那个东方美人 啊、哦， 因为早上起来觉得那个香气很需要， 嗯， 提提那个香味儿，然后你看会儿书。一般下午吃完饭到下午三点多四点多这段时间，也就是我在家看书啊什么的一个时间，我就一般会沏点白茶、 嗯、 因为这时候在家你沏白茶吧没事儿，守着厕所近、 啊、是是是 对吧， 小水， 哎，他那个一会儿得上厕所，一般到晚上就不喝了。但是我那个为什么有第三种呢，就是冰箱里因为天气太热了还会弄点冷泡茶，比如你搁点绿茶， 嗯， 在那个里头搁点薄荷啊什么的，弄一大量杯在冰箱里冰着，一进门特热喝一点那个，所以我是勉强算三种， 嗯， 是不是还行，在多杰老师的多年感化下、 啊、 终于有了一丢丢的进步， 是 不 是那就好事，这是好事，一天喝两三种茶、 嗯、 保证的这样的一个饮用度，它不是药、 嗯， 但是它缓慢对身体会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嗯， 您发现您肯定是比如说不那么容易感冒了、 哎、 不那么容易有小头疼啊小脑热这事儿了、 嗯、 确实是这样啊，那茶有一定的，尤其是你像比如说洛石和云南茶区，那在云南很多都人都去过啊，昆明这都不提了， 嗯， 大理丽江这也算城市， 嗯， 那地州往下边走那地儿多了， 对， 而且大部分呢你像我们访茶的话就去的话、 嗯、 都很辛苦，说实话不没有那么美好，他因为路不好走，他的这种闭塞和北方的闭塞是不一样的、 哎、 你北方沃野千里那都是平原， 嗯， 他只要现在说村村通这公路只要能通上那没问题、 嗯、 是吧，您包括这个信号也好好加呀、哎、这信号都， 而且修路啊 也相对 容易的多 了，顶多就是过去黄土路，现在给你铺成柏油路， 哎， 但它平的地儿相对多。 那当然了，那有路，那它整个的讯息啊，跟外界的联系就多。那我们到很多云南的地方，那真到下边，那真是难走。 对， 那你说这个地方，咱们说当地人呢，想享受一些像我们城里人一样的城市服务， 嗯， 不可能的。 哎， 包括于医药方面。 嗯， 那头疼脑热怎么办呢？他一定有自救的办法。这个茶起很重要的作用。 哦， 啊，我给您举例子啊，先甭说喝茶，这吃茶就是一大方面。 哦，吃直接生茶叶揪着就吃。 鲜叶， 哦， 鲜叶，几种吃法，一种呢就是拌， 嗯， 就跟拌沙拉差不多吧， 嗯， 就是凉拌菜的意思。您不是也吃折耳根呢？吃这个？ 吃过，吃过。 折耳根的鱼腥草啊，包括咱们说拌点鸡毛菜啊，咱拌点菠菜，北方就拌菠菜，不就绿叶菜吗？ 嗯， 他这也是把这鲜叶呢摘下来，嫩一点、老一点都可以。这个呢，还有两种吃法，一种呢，当生菜这么吃， 卷东西， 不是，就是不汆烫。生菜是不汆烫的嘛，掰进去就吃嘛，这就是这么一种。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当菠菜这么吃，那得汆烫一下。对吧？这是两种，一种呢就是焯熟了，咱们在北京话说焯一把。 嗯， 再有那不焯的呢，就直接就这么吃。 好， 两种都有。不焯的时候多。 好， 不焯的时候多。你说它什么味道呢？没有很大的味儿。这说花香果香 都没有， 那肯定都没有，它得通过发酵才能有。 嗯， 它不发酵这没有这味儿。 嗯， 那什么味儿呢？就是苦。 哦， 嗯，苦肯定带 色啊， 肯定是带色，不色是不可能的。 啊， 但是呢就是要那么一种刺激感，我觉得啊，对身体呢有一定好处。他长期这么吃啊，他呱唧呱唧呱就这么吃。 好， 哦，这个是一种，啊。 听你形容也不好吃，呱唧呱唧。 那这它脆， 跟喂羊似的。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么吃。我给大伙儿先介绍介绍，大伙儿不常见的 啊。 哎，咱们再说那普洱茶，再说明茶嘛， 嗯， 那不着急。 嗯， 这个很代表啊，这是一种。再有一种呢， 嗯， 做熟了。 哦。 做熟了是怎么吃呢？这本人学过 啊， 会做 哦， 但 全茶宴是吧？ 全茶宴啊，那是纯蒙人。这，但是我怎么老说实话呢？谁听着咱们这节目，这咱抄着好了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个全茶宴单说啊，就是告诉你做熟了怎么吃。 嗯， 这茶宴呢得汆烫。 嗯， 汆烫呢还不是一下就出来。说跟涮菜似的，要汆的时间久一点啊，就是相对来讲全熟，这茶全熟。 它那么薄，很容易熟啊。 不行，它有茎，它有梗子 啊， 它那梗子不太容易熟， 哦， 它带梗啊， 哦， 它尤其是一芽两叶连着，它不就中间有一梗吗？ 哦， 它那梗子可不容易熟。 哦，那是 啊。对了，它得把那个汆熟，汆熟之后呢，拿个小罐儿， 嗯， 这罐儿呢大概就是比一般的茶叶罐大一点，有限。 嗯， 当地呢土陶做的。 嗯， 这小罐儿，汆熟了，马上趁热把这个搁到罐里，不带汤，不带汤，把这搁到罐里，开始撒盐。 哦， 叫他们叫盐巴。嗯， 哦， 搁一点花椒。 哦， 搁一点香辛料。 啊，哦，开始倒是吧？ 不倒，闷着， 闷着， 盖盖闷。 我的天， 盖盖焖 啊、哦， 它是一种咸菜 哦， 啊，它做成一种咸菜 哦， 这个家家都必备 啊、 哦，家家都必备。哎，有的时候呢，你要为就跟咱腌血了红差不多不？瞧那意思，再搁点醋腌粒， 第二天就吃。是这意思吗？还是多 不是？你要第二天就吃，那就爆烟儿、 啊。 它得搁好多天。 哦哦哦， 还产你要再吃呢？ 还有一个发酵的过程，它 对喽。但再吃这里边有一种乳酸的感觉，就是有酸。 啊、 那肯定是发酵了呗。啊、那肯定是发酵。 那它没有泡菜汤，它怎么发酵了呢？那没有水了，不是都沥干了吗？ 哎，它的茶叶本身出水啊。 哦， 茶叶本身的鲜叶，它还往出再出一点水。 嗯， 它就靠那个我这么沤它。 哦， 他就这么熬它，你想它沥干能沥多干、啊、 所以好吃吗？ 可以，可以， 可以吃， 可以，还可以。反正我每回吃了还找，因为当地吃米饭嘛，你就是点那个还可以，还可以的。 行， 比较的，怎么说呢？ 就原始， 不是比较的，这词应该怎么用？提神 哦， 它酸。 嗯， 它那当地它热， 嗯， 它热地儿啊，就是它那为什么呢？泰国菜它又酸又辣呢？就是这道理， 出汗， 它开胃，这是头一样， 嗯、 出不出汗的咱说，因为你没有胃口， 嗯、 你那么暴晒，那你不爱吃、 嗯， 它这么做这东西，这个是一种吃法。说你看它这茶叶是多方面利用啊， 嗯、 这是两种了。说喝跟咱们喝的也不一样， 嗯，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云南茶区。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云南茶区。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当地人是如何吃茶叶的。那关于普洱茶的喝法，当地人又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不要着急，马上为您揭晓。 说喝，喝跟咱们喝的也不一样。 嗯， 说这个普洱茶今天这喝法，弄一盅俩碗，滋溜滋溜怎么喝呀？这在当地人到今儿也没学会。 嗯， 说实话，到今儿也没学会。 当地人都不这么喝，这都是你们北方人给那个弄出来的新的喝法。 在南方人弄出来的，广东啊、福建 啊， 功夫泡法吧，咱们这么说。 啊， 当地人呢不习惯，到今天都不习惯。今天他们很讲究的，家里有小孩儿。学过这个的，他就即使是茶农啊， 嗯， 你到家里他可能给你来这么一手，就这么泡着喝。 嗯， 那一般人来了呢，可能就是个玻璃杯喝，但是他们自己要喝也不是这么喝，他们是几种喝法，我给您举例啊，这是我喝过的，我就说， 嗯， 一种呢就是罐罐茶， 罐罐茶， 哎，这个我很多在节目里我提到过，是个陶罐， 嗯， 是一个陶罐，把这茶叶搁在里边，陶，它不都火塘吗？在火塘上炙烤。 嗯哦， 在火塘上炙烤，把陶罐烤热了以后，茶叶搁里边抖， 抖 啊，抖抖抖抖，咔咔咔咔，就跟颠锅似的， 啊、哦， 咔咔咔， 妈给它焙干了吗？还是什么？ 焙出香味来， 哦哦哦， 哎，得焙出香味来，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啊！你看他们咖啡，他们也有这东西、哦、 啊， 装焙豆的那个。后来我一看，这打云南小过来，这学识，外国人打咱们这小的啊，他抖哒哒。 啊， 它一抖啊，你想这茶叶，它这个烤的非常热的这种罐儿， 嗯， 这个茶叶进去就是纯这么抖，它绝对提香， 嗯， 提香的效果是很好的， 嗯 啊，明闻见， 明 闻见了，能闻见这香味了， 嗯、 闻见这香味以后呢，马上这边有开水，火塘上开水，哗，这开水往里这么一倒， 嗯， 它这一倒，这茶叶它浓啊， 嗯， 它在煮。凡是煮过茶的朋友您都知道，咱家里边弄个煮茶器煮茶，它也出那白沫， 嗯， 就茶藻素，它就开始往外析出、 嗯、 那个也是哦，那整个那沫都起来了啊， 啤酒是吧， 啤酒不像，像麒麟灵 啊、 整个上面是这沫子、 啊、 他们呢 就 把 这 沫子撇下去， 哦， 撇下去， 哦， 这不要， 哦， 这个不要，他说那说法可不好听， 嗯， 他说这个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采茶人出的汗，那咱不能要、哦、啊，都给都撇下去。 哎，就这么一形容，你瞬间不想喝了，是、啊、是不是？ 是不是这道理啊？ 对， 哎呀，但不是啊，那是其实是茶皂素， 嗯， 但是他人家其实呢有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说他这么做，为什么他常年这么喝呢？ 嗯， 就是这么喝不容易浓。 嗯、 哦，你看不上面再往下一撇，它就不太容易浓，这已经是很浓了。这茶， 嗯、 这茶喝的是很咽的 啊、哦， 非常咽口的。你想啊，其实拿的是什么呢？就是晒青毛茶。 嗯， 晒青毛茶就是那普洱，生普洱。 嗯， 你那么喝，你都 我都窜 啊。对， 你这么喝，你没窜， 我没有，我还行。 嗯， 就这么喝，这里边还得兑着白酒呢。 还兑白酒？ 对，这里边还得有白酒，你知道吗？把这个兑着里头，你想这一杯。这比威士忌上劲儿， 我真的。 那它除了酒精有咖啡因，你这比威士忌上劲儿。你想象一下，是不是？ 我想象一下，这就得挺猛的感觉， 是不是？ 冲 冲冲！有那个别的村寨还得往里加点辣椒， 这感觉这确实是给客人喝的吗？ 哎， 还是给犯人喝的？感觉是喝完以后就可以问招不招，是不是？ 刺激 是吧？ 刺激， 嗯， 那口感，那个饱满，那确实刺激 啊， 嗯。有他们应该说这个当地的这个习俗在里边，有他的这个风格在里边， 嗯， 也跟他的这个性格有关系。这是一种喝法， 嗯， 还有一种喝法呢，就是竹筒茶， 嗯， 竹筒茶现在还非遗了， 嗯， 哎，有一些地方上也把它申请成非遗的项目的县级的，基本都是县级的，因为这竹子资源在当地很丰富。咔咔砍两刀，它需要三种东西， 嗯， 竹子、茶叶和蜂蜜， 嗯， 蜂蜜，这蜂蜜人家有这先天条件，我们到当地喝永远都是现掏， 哦， 现掏现喝， 它是人工养的吗？ 哎，它有个蜂房吧？ 啊，那就是养的 啊，那也不行啊，你怎么能现掏出来呢？你想，不是那个蜂箱， 哦， 是蜂巢， 是给你拿一块蜂巢蜜吗？ 哎，对呀， 哦， 啊，对啊。这得怎么弄呢？这我是亲身经历啊，从头到尾，先得找你刚才说的那东西 啊。我说什么？巢，蜂巢， 牛粪 啊，得熏它是吧？ 对溜 啊， 对溜，你不熏能行吗？ 得把蜜蜂熏走。 对， 嗯， 那也不能真走啊。 对， 也不是真走，它就是先点这牛粪，点起来以后，这牛粪它有烟呢。 嗯， 它往这一捅， 嗯， 它往这一捅，那蜜蜂呜就出来了，那还不错。 吓尿了吧？你已经 往脸上撞。为了以示对本人的尊重 啊， 让本人捅的啊！ 你的护具带的怎么样？ 什么护具都没有啊！ 真的呀？ 好家伙，幸亏闭着嘴，咱们撞嘴里呢！ 真的呀？ 那可不，那蜜你就知道什么叫没头苍蝇了。苍蝇没头， 你怎么安全意识这么差呢？ 哎，你 不知道蜜蜂蛰多了也会挂的吗？ 不动没事啊，不动没事。 嗯， 呼这就进去了。这蜜蜂呜就往出就这么一飞啊，当然它不会在身上啊，它就一般就出去了， 嗯， 就多往脸上撞啊，往身上撞，你都听得见的大号了， 嗯， 蜜蜂砰砰砰撞，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啊。对， 这牛粪多呛啊， 啊， 呛的你都睁不开眼睛。哎， 是，对， 好家伙，把这牛粪拿开， 嗯， 顺手打里边掏这蜂蜜， 嗯， 就掰一块下来 啊， 那一带盆呢， 啊， 那打盆搁盆里， 嗯， 那是真蜂蜜啊， 嗯， 那绝对是， 那个特别甜， 还沾着蜜蜂呢上面，嗯， 对 啊，那是 叫巢蜜， 真是好， 嗯， 那这也是一种经验吧。那在城里你吃不到这个东西， 嗯， 啊，那有点特色， 对， 哎，有点特色， 那个我吃过 啊， 这是超出你想象的甜，齁了，真的只能用齁来形容， 你就知道。这个我说这话孙涛就能同意，吃那个才能感觉到糖和蜜的区别， 哎， 它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 那时候老说得喝茶有一种蜜香感， 嗯， 那蜜香感和甜是俩味儿， 嗯， 糖是甜的， 嗯， 蜜就是蜜味儿， 哎， 是不是？ 对， 这就是俩感觉。 对， 蜜是一种很丰富的甜， 嗯，大家可以买啊，现在有卖的那种，就叫蜂巢蜜， 嗯， 就是你就能看见，像杜爷老师说，能看见那个巢一格一格那样，但是就是一点一点吃啊， 嗯， 真的是贼甜， 嗯， 我吃过一次， 哎， 觉得齁的慌， 哎，那个就是蜜味儿， 嗯， 那个就是蜜味儿， 嗯， 蜜味儿糖味儿是不一样的味儿，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其实他们老说小朋友现在我说的就是不行，吃那巧克力，说巧克力味，那你吃的都是糖味儿。 哦， 巧克力是巧克力的味道， 哦， 是不是？ 嗯，对。 你不添糖的巧克力，它不那味儿。 嗯， 它是单独的一个味道， 哎， 它不一样。 嗯， 好，这东西拿回来了啊。 嗯， 这边呢烧火，砍竹子。 嗯， 砍竹子呢，这竹子呢就当杯子。 哦， 就当杯子。俩小的当杯子， 嗯， 大的这个呢， 嗯， 就当壶， 嗯， 也不叫壶吧，就容器吧， 哦， 小容器，到火塘里边，把这个茶用鲜茶，不是用成品茶， 哦， 用鲜茶叶， 稍微揉一揉。 哦，拿手一搓。 哎，拿手一搓。拿手一搓，简单的它就会破壁，有简单氧化。 啊，那你看人家说那沫是它汗。是有道理的、 啊、 是打这儿了、 啊 是 吧 啊手一搓往里搁、这边这个蜂蜜是一会儿啊一会儿不搁着一块熬、先这么直接的山泉水进去哗、开始煮。我当时我就考虑一个技术上难题这很好啊就是说都很好那山边上一坐小石头一不都搬几个小石头吗我们往那一坐火塘啊啪这个竹子往里一搁开始烤竹子不容易烤坏竹子有水分 对 那且烤不坏呢你放心啊说那一烧不就坏了不是它有水分烧不坏好就看这个火开始开这个时候本人就想到了一个技术难题 怎么举出来是吧 你说太对了 对吧 他得拿出来吧。 这怎么倒啊这东西、 哎。嘿我说我得瞧瞧我说一会儿看这他什么都没有啊。他可什么都工具都没带。我们上山边上嘛。他说咱们给多教师做一个我们布朗族的考察。啊就要做这个当时就现起就做。我说等着吧咱瞧着再动静让我喝着是吧 凿个眼儿滋出来。 哎不是。哎当地有办法。 啊 有办法。 递给你一个吸管。 好那不了了吗那不就。特别简单 啊、 特别简单。它有竹子吗这不是 啊 找细竹子 啊 细竹子我还没理解啊我还说我这两根要夹可夹不起来这功夫深了。 吸管是吧是不是 这两根要夹可夹不起来不是。这竹子一微 啊 一微它就成一环了 啊 往这上一套。 一夹就下来了。 一套就下来了、 哦、 那还下不来吗你想想这比如这竹子、 哦、 这是这烤着的竹子、 嗯、 是吧你弄一个竹子啪这么一微过来这不两边就带上了吗、 哦、 那肯定带上劲儿了、 啊、明白了 这带上劲一下就倒出来了 这跟做了一个那个软钳子那个意思差不多嘛就给夹下来了、 哎、对了、嗯、那你竹子有韧性 嗯 非常得劲儿让我还让我夹的、嗯、您全方位体验一下我心说就我这协调性能夹起来吗、再给周发 了起来了 能夹、能夹没问题哎，倒给每个人的这里边这个时候蜂巢蜜拿出来嘣嘣嘣往上那么一挤 啊， 就直接怎么喝、 哦、 啊，直接怎么 喝好喝吗 这那挺好喝你想象一下那 自带的那个蜜香 和清甜 啊， 和清甜它是比较清甜的味道、那完全是另一种享受、包括于说你配合着这个环境刚砍下来的竹子那竹子带清香啊那竹子确实带香味、那刚砍下来呀、 是 那水还在里头呢、 哎， 总体的这个体验也非常好那刚才我给您分说了这几个呢这应该都是咱们在北京啊 见不着的 哎，对了、 嗯、 不太常见的 而且也推广不了对吧 你没有这个自然条件你怎么推广、人家就比如说做这个茶叶的凉菜咱这么多这个现在这个云南菜馆它为什么不做呢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就是鲜叶不好取得 关键是成本问题 对 吧你运过来以后你卖多少钱一盘 这个难在哪儿你知道不容易 嗯 它不是鲜花你看那昆明的鲜花每天都往北京运没问题 嗯 这茶叶在这地儿是在山里呢 嗯 就打它到云南的机场就得多长时间 啊、对对 对 这是个重大的问题吧 对它那个山路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还得用什么小牲口来往 有的是啊有的就是 啊是不是车确实有的 对 还进不去、 你比如说云南的一些什么菌子呀包括一些鲜花啊现在在这个昆明周边啊它都有基地啊做的都挺好的、这茶叶它不是它都比较远、好的茶叶你真的往回运它很难 运不过来 你到这儿都发酵了那不是就不行了对吧 对 你到这儿做来了等于是这达不到起码到现在的水平达不到所以您到北京现在的这些云南菜馆您看他没有给您办这个的他就办他也是把那茶叶是真正的那个现在做成的成品茶给您拿水泡得了以后当木耳那么用 啊真的呀这个我没吃过 就泡开了呗 啊 泡成鲜叶呗呗 啊能泡能回成那样吗 回 那纤维不一样了 回行没问题 可以吗 那没问题 啊 泡完了跟那是一样的。就是这味道不一样 但是 没 吃过 没有那清醒劲儿 嗯 它肯定是一种做过的感觉了 嗯 所以说这个呢算是咱们怎么说呢增加点这个 趣味性 也是我的一种见闻 嗯 反正我见过的呢我就给您说说 只有对白酒这大家在家能实践是 够呛 对点白酒 啊我看真是够呛劲儿真大这东西你想想他那儿的白酒啊还都烈性的 啊真是 他不是残着白酒他那哪有粮食酒啊 嗯 他都是玉米酒 哦 玉米酒是最多的 嗯 那东西我单喝我都受不了 啊 那 玉米酒甜呀、 啊？不行，玉米酒那个酒精啊，不是那么容易分解的，这是我的感觉啊。还有你在他给他兑的茶里，这茶界酒力是酒助茶威，好，这俩往下一下劲儿，那想想 你就嗨了是吧？ 哎，但是他们说喝这个长劲儿， 长劲儿， 长劲儿，就是说干活不累。或者说咱反过来讲，这能理解就是说什么呢，叫 兴奋了嘛， 哎， 给你肾上腺素顶起来了， 消除疲劳 啊、 嗯，消除疲劳是肯定的 啊。 您、嗯、到后来你看这个咱们建国以后还多次把这个茶叶列为咱们在这个部队的一个补给品 啊、 嗯、哎，包括二战时期呢，据说德军把这茶叶和苏军都列为补给品 啊、 哦、就是关键时刻你喝这个茶叶比吃饭好使 啊、 哦、它大概的维生素还有大概的这个 咖啡因吧，主要是 能量也有，它有糖、哦、 嗯， 它能量也能盯得住，哎，驱寒， 嗯， 哎，祛病有一定的效果， 嗯， 在战地上如果你浓浓的熬这种茶直接这么喝，有非常明显的消除疲劳缓解紧张情绪的功能 啊，确实， 哎，所以在当地一些军队的时候啊，在二战时期、 嗯、 战备， 嗯， 他这战备物资里边有这个，一人配一点，一人配一点，一人配一点， 嗯， 哎，到关键时刻他一熬一喝，我觉得有道理。 嗯， 在云南，你比如说一出门背着锄头上山了，山路不好走，那不可能马上就回来，带着一块这种罐罐茶， 哎， 那这么热，中午找一树荫底下一坐， 嗯， 大碗这么一喝，它带劲， 哎， 所以这个饮食文化，它一定它是个有机的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嗯， 你愣把这烤全羊就往北京搬。你吃一回的腻三天，你吃不下去，那太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 看来最近是吃的给腻上了、 啊。哎呀，这羊肉这东西是不是？你现在你像我这脑满肠肥的，你这么吃？ 所以你需要黑茶， 是 需要普洱。 你说人家那蒙古勇士，他那内蒙古草原上一看，人家骑马扬鞭一骑了100多公里，这草场就出去了， 哎、 那是得吃一这个烤全羊， 嗯， 是吧？你想多的多的力气的这是，哎， 嗯、 套着马套着羊的那个不一样， 嗯， 所以说这饮食文化，我说它要配套， 嗯， 刚才我给您讲的这些，只有您有机会的时候到云南去旅游，到那儿去开会学习，您找机会，您到当地去体验体验，这个在昆明都没有， 哎。 甚至这大理、丽江这地儿都不会有 啊！对， 真得到地州下边去， 嗯， 哎，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体验。 对你多杰老师说的那三个地儿，我都去过，而且还都住过一段，确实没见过多杰老师说的那几种喝法。 你那都太文明的地儿， 都是已然城市化的程度非常高的地方， 哎、 和咱们在北京喝呀没有差别了 啊， 也是。就是那一套那个茶海吧，又是小小盅小碗的，和咱们在这儿喝一样了，没区别， 是吧？ 嗯， 就无外乎就是说，你在北京是在一个单元楼里喝， 对， 你去那儿上一客栈里喝， 哎，一样， 不就这意思吗？ 对、 没有其他的区别了。 嗯， 那翻回头来，咱们说咱们这个云南的茶区的茶， 嗯， 云南茶区以普洱茶闻名，但是我说，我告诉您，可不光能产普洱， 嗯， 云南呢是三大种， 嗯。 黑茶，就普洱是黑茶，这是一种，这一会儿咱们要着重谈。 哎， 还有就是红绿， 哎， 红绿茶是都有的。 哦，滇红， 滇红， 嗯，也有名啊， 有名， 嗯， 绿茶也有名， 嗯， 这个云南产绿茶，包括于，因为我原来有个学生是昆明人，成人班的学生， 嗯， 还年纪挺大的，他得有，就我有将近50岁了， 嗯。 到北京工作有一些年了。我说您以前在昆明，这个是父母就过去了。他说：“对，我们家在昆明。”我说：“你们喝不喝茶？”他当然喝呀。喝什么呀？他就跟我说的很明白。他说：“我们是喝绿茶的。” 嗯， 啊，就是像春蕊、春尖， 嗯， 这样的一些云南当地来做的这个绿茶品种，普洱也不喝。 嗯， 普洱也不喝。他那普洱是跟着一个福建朋友学着喝的，有代表性啊！你想。人家一昆明人，人在昆明还读了大学的那种， 就没喝过普洱，是吧？就跟你们这北京的同学，我有北京好多同学，从来没去过长城， 在就道理 说那个都在家门口，谁去啊？ 对他也有点类似这意思， 是吧？ 普洱呢，它当年来讲，它不是本地消化的品种， 嗯， 它是一种外销品种， 嗯， 这一会儿咱们再跟您说。所以当时这个云南当地主要喝的就是绿茶，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四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云南茶区。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说，在普洱其实本地人并不喝普洱茶，那到底他们本地人喝什么茶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 普洱呢，它当年来讲它不是本地消化的品种，它是一种外销品种，这一会儿咱们再跟您说。所以当时这个云南当地主要喝的就是绿茶，兼具喝一点红茶， 红茶 是有的。绿茶呢就是怎么做都有，有做炒青的，晒青的，也有做一般的这种烘青的，都有啊，都有。我们看到一些评的名优绿茶品种里边呢，也有云南的绿茶上来啊，因为云南整个的这个 基础好， 地质条件还可以吧，应该讲是这个程度。再有就是红茶啊，红茶呢就是滇红，滇红是怎么说呢，最有名气的在云南啊。滇红是这么一段历史，云南本不产红茶，本不产红茶，这个滇红有另外的名字叫救国红茶。 哦， 救国红茶， 咱们就救了国了。 这红茶以前的产区呢，主要是咱们说武夷山，这是一个大产区。 对， 就是崇安，这是一个产区。再有呢，就是祁门，安徽，这是一个大产区。应该讲整个的江浙啊，皖，这个闽都可以，对，包括湘也可以，都可以产红茶，产量比较大，这个主要出口嘛。当时中国靠这个出口也挣一钱。就是说不管是民国还是说清朝都有拿这个挣钱。但是这一打仗就不行了，什么呢，就是这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在整个江南地区打的是最严重。最严重。那整个的茶叶生产受到了非常大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两方面。一个比如说我产茶的这个厂子被轰炸了，这种情况就有。再有呢，比如说这个地儿啊没有被轰炸。但问题在于民众呢可能流离失所了，没有人搞这个茶叶种植了，那你是茶农先种出茶叶来，把青叶收到厂子里边再制作呀，茶山荒芜，茶厂荒废，人员出走，等等众多的原因，那整个这一带原来的红茶主产区就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叫爱国红茶呢？那我们有一批早期的茶叶工作者，也像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向大后方撤退。步步撤退。 就跑到云南那边了。 有一大部分就撤到了云南。那当时就以冯绍球为主。冯绍球又被称为我们中国红茶，尤其是中国滇红之父。这位老先生也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活上世纪八十年代。像冯先生他们到了云南以后开始想说能不能够再试制出红茶。因为当时中国能够在出口换汇的是很少，但战争期间能够出口换汇就能够换取到更多的外汇资源，就能够购买比如说武器弹药比如说药品等等吧。那你很多都是国内不能生产，你要进行购买嘛。所以就撤出了一大批人，就在这个云南搞实验，不太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呢？风土不一样。您不搞这茶叶生产您不知道，这茶叶生产呢，尤其是红茶，红茶讲个发酵。红茶是全发酵茶，100%发酵。这发酵呢，您说我茶叶不懂，您的酸奶您懂吧？酸奶您不知道，那葡萄酒您知道吧？这个发酵这个事儿啊，它是很微妙的，它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你比如说湿度， 对， 那温度， 还跟菌种啊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那就是说气氛吧，它有个小气氛的问题。有人说就在这厂子里发酵的好，挪这厂子外边发酵不好，为什么呢？这厂子的空气中就弥漫着它这微生物 啊， 那就是有关系。不能说一点没有。你看我到那个汾酒的厂子，总厂，到今天为止不搬离，很破旧了。 就是这地儿酿出来酒好喝。 哦， 那空气中弥漫着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微生物， 啊， 你搬那新厂是不行。 嗯， 包括安化黑茶，我这回到安化也是一样。那看到中茶那茶厂，那百年木仓，那木仓100多年一直放茶叶。 嗯， 那他那气氛就是好，尤其是黑茶得后发酵，在这儿搁着转化效果就是比在一般盖出来的房子里好。 哦， 有关系。 嗯， 所以不能挪地儿也有道理。 嗯， 这发酵这道理也是一样，是吧？您比如远了不提，咱就说这葡萄酒， 嗯， 这葡萄酒为什么有一些产区比较好？我觉得有葡萄的原因，也有那气候的原因。 对，肯定是气候是占大多数。 哎，这 黄金酿酒带嘛， 对不对？ 嗯， 你肯定是气候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哎，嗯， 你没有人的温湿度，你就能 光照啊，那些都是巨大的原因。 对呀， 嗯， 所以这还是半由天定，半由人。 哎， 哎，就是说您技术好，就比如说咱们说撤到云南的这一批。中国早期的茶学工作者， 嗯， 技术好不好？当然好了，而且都是从当年的主产区撤过去的， 嗯， 有丰富的制茶经验。但是没跟您说吗？半由天定，半由人。您光有这高级的技师，咱们今天说的专家， 嗯， 这不行。那当地这环境不允许， 哦， 不允许。你做出来那茶呢，就是发酵不透彻， 嗯， 老发不到那味。哎呀，这个事儿就公关了很久，包括找地方。当时也不是一个地方，几个地方同时去试， 嗯， 就是这个地方茶树，好，在这个地方试制红茶，因为当时都是做绿茶嘛，说做绿茶就是有些地儿做普洱，把普洱做的少，开始做这红茶，最后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就在这凤庆， 嗯， 这个地儿，就现在临沧下边这个地儿叫凤庆， 嗯， 做这红茶试制成功， 哦， 建厂， 只有这个地儿的气候适合。 反正最适合， 嗯， 啊，反正最适合，摸索出这套经验来，哎，就做这。今天为止，您到这个云南喝红茶，说滇红，滇红还是凤庆茶厂做的是最有名气的， 嗯， 哎，是当地来做这个。那滇红呢，还有不一样的地儿在哪儿？这很难为当时像冯先生为首的这一批人啊，茶用的不一样， 嗯， 您在这个江南用的都是中小叶种， 嗯， 您到了这儿 大叶种。 大叶种居多， 嗯， 很多都是云南大叶种或者是中叶种，那整个茶树品种也不一样。那说什么意思？当年你积攒的那套经验搁 这 玩不转了， 哎，等于没经验了。 哎，反正你得再找， 嗯， 就是得活学活用， 嗯， 是吧？您比如这师傅这老做桂鱼了，是吧？到这儿呢就让做带鱼，那带鱼跟桂鱼啊，它是有区别的， 对， 是不是？ 哦， 那肯定它你得重新下挂找这劲儿， 嗯， 再原来那意思来呢，就不能够完全一致了。 还好那时候，我觉得撤到云南呢，集中了咱们国家当时很大一部分的非常怎么说水平很高的科学家， 那当然了， 都在那头，包括现在大家。那个非常熟悉的什么，咱们清华建筑林徽因，他们当时也都撤到那边 大后方嘛， 对吧？过得很艰苦，但是还是在那边一直在搞学术，所以这帮人的水平很高的。 嗯， 我觉得可能换一批人，没准这就起不来了。 那是， 啊， 那冯绍球先生就解放之后也仍然是咱们新中国的这个茶学界的领军人物啊， 嗯， 这个把我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你要记住这个名字，以后我可能还要再跟您提起来。 嗯。 在滇红这个现在的主产区就凤庆试制成功了。那说滇红什么特点呢？我给您讲一下啊，所有的红茶都应该具备相同的特点，就是浓强鲜， 嗯， 这三点是必须具备的啊。但是滇红呢，在其中还有自己的特点 哦， 特浓、特强、特鲜， 就加个特字儿是吧？ 口感上比较的饱满。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哦， 啊，咱们先说口感比较的饱满，也可以讲的比较的 浓郁 哦， 也可以讲的比较的刺激。 茶中的意式浓缩是不是？ 反正是比较带劲 啊， 比较带劲。你比如说一喝这滇红，明显的感觉到有一种番薯香啊， 哦、 熟番薯啊、 哦， 做得了的那个 烤红薯的味儿。 烤红薯啊，咱北京叫烤白薯。 嗯、 哦，这烤白薯一烤完了以后，您有经验，您知道它得流油。 对， 流那糖稀。 我那天说我喝那个东方美人，我就闻出来那个香味了。 对， 老师不置可否。 对，就那 所以我是喝的是对的，是吗？ 对， 这非常像，尤其是像堆老师说那个流油的那个感觉，它是那个有点那个糖化了，那个有点烤焦了，就咱说那个美拉德效应，那个焦味是有一点的，是甜香， 甜香， 嗯， 哎，一定是，你看我们以前啊住胡同，我这一说，很多老听众啊，您都有体会。在哪儿烤这白薯呢？就在那炉子上，那不是生一煤球炉子吗？在那上烤、 嗯。 这煤球炉子以前是不光冬天生，那夏天你捅开了不也得做饭，也得用这炉子吗？它没有煤气罐的时代啊，说的是。它、 嗯、 上一烤这个呢，它就流油。 嗯。 它一流油呢，它就滴在这炉台上了。 哎。 它一滴在这炉台呢，它就更香了啊。 给自己说饿了， 哎、 是不是？ 更香了，它呲呲的啊，它这个不一样，这感觉， 对，味道特别好。我跟你说，若干年以后了，这都是原来你看家里生炉子的时候老烤这东西，包括烤包子什么，那时候不新鲜。后来街面上卖烤红薯的都少了，因为说那个用那个罐都是过去什么化学的罐、 嗯、 是吧？然后说那个 不好， 不太卫生。这是好多年没在街面上见过烤红薯。有一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正回家。然后就在走到哪儿了？走到胡家楼附近， 嗯， 我就闻着，哎呀，哪儿那么香？就是刚才多杰老师说的那个蜜糖的，有点那个味道，就是那个红薯烤的，你感觉就已经流油了那个味道。 对， 我就一路顺着这个味儿走啊走，就发现前面有一个烤红薯的车，那个人骑着那个车， 呵呵，你跟人屁股 三轮， 嗯， 我不知不觉的跟出去就。跟了5公里 啊， 就一直在后面闻啊，一直闻，哎呦，给我香的，就那个 买一块好不好、啊？ 人不卖了，我要卖，人就留下了。就哎呀，一直跟那个味儿真的是特别好，就是我这是我高中最朴素的甜点。那时候吃完饭以后都弄一块烤红薯当个甜点， 不醋心嘛，吃多了， 反正就是那味儿确实是好。 哎， 啊、 你爱喝滇红，滇红就有那么一股子味道， 嗯， 是单独的这么一股子味道。汤往出这么一冲，明显觉得是非常的浓艳。 嗯， 啊，就那个红啊，红的有一种艳的感觉， 哦、 艳丽之感啊。 嗯， 那就是说它的整个的浓度是够了的。 嗯， 甚至呢，有一点挂杯。 嗯， 但是这茶一定带金圈。 嗯， 就什么叫金圈啊？汤的这个周边有一层像金圈一样的那种闪光的点。 哦， 一整圈。你要记住，反正你看到这种带金圈的红茶。水平都比较好 哦， 水平 只有滇红有吗？还是别的红茶好的 也会有，也会有。 就是沏完茶以后，那个在它和杯子那个接缝处， 哎，对对对， 有那个颜色、 哎，其实就是茶黄素， 嗯， 是茶黄素类的物质、 嗯。 这个咱们叫金圈，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一摇晃呢，有点挂杯啊，你这浓度够啊，非常好。喝到嘴里的感觉呢，有浓烈之感， 嗯， 不那么艳。你说这个武夷山的红茶呀，喝起来很艳的。像甜美的小姑娘， 嗯， 这个呢就不太像甜美的小姑娘 了，嗯， 啊，像什么的我没想好这形容词啊， 嗯， 反正是有霸气之美 哦， 那就可能像咱们 包租婆是， 能这么说呢？像咱们，哎，在云南啊，这些少数民族的姑娘 哦， 哎，性格活泼开朗奔放 哦。长得又美，还红装武装都能来。 哎，对了对了， 啊， 哎，有这样的一种美感， 嗯， 有这样的一种美感， 嗯、 它跟这种温文尔雅的一些红茶，您比如说您喝金骏眉， 嗯， 啊，喝这个金针眉，你喝这种红茶的时候，你都觉得它是很雅气的， 嗯， 啊，很典雅的， 嗯， 小家碧玉的， 嗯， 这种感觉，那你喝滇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哦， 滇红的感觉是有这种少数民族的姑娘她所特有的这么一种美感。 啊、 哦、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美感。 啊、哦、 人家那大说大笑是不是 啊、 哦、哎走起路来呼呼带风。 有点牡丹和茉莉的区别。 哎对了对了对了、 嗯、 反正这个区别是有的。你说这人如其茶、嗯、茶如其地。 嗯 有的时候说我喝这一杯茶我想起当地的风土来了。你、 嗯、 这个讲的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嗯、 所以当时这滇红还有一个就是条索大。 嗯 枝条。 哦， 枝条条幅都很大，尤其是这些年呢，有一些人，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做的都是很好的原料来做，做成什么呢？做成那种古树滇红，就比如这个，我原来是用来做普洱的，还是好普洱的料，我不做普洱了，我按红茶的工艺处理，做古树滇红，整个条索也大， 那一杯就七一根，是不是？ 那不是，你说那是苦丁 啊？对啊，你刚才一比划，我已经想起苦丁来了， 挺大的，挺大的。 对你那一比划得半扎，半扎，这可不，我只有在苦丁茶见过这么大的根儿， 但它比较庞， 啊、 苦丁是。搓成很紧的一根， 对对对， 它很紧，是不是？ 啊、对， 这个不是，它就也是揉捻过以后，它又没有那么 没那么多汗， 啊、没听说过，这么说多影响食欲 啊。 反正就是说，它的条索看起来就比一般的要大。 啊， 还有一些呢，现在有一些做细嫩的芽头茶，芽头茶做这种滇红的话，你看起来呢，颜色是一片金黄的。 嗯， 为什么呢？那芽本来是白的。白的一揉这个汁水出来了，那个汁水是红的， 嗯， 红汁染在白毫上， 哦， 金的 发黄 啊、哦哎、发金黄色了、 嗯、 所以它有的金芽茶的黄芽茶的说的也都是这路子，您喝口感上如果您符合我说的这个比较浓强，哎，比较霸道这个味道的话，它应该也都是滇红茶的系列、 嗯、 所以我刚才用了点时间跟您讲的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事儿就是这样， 嗯， 一个比较强了呢，其他的就容易啊 带起来了。 不是，是被掩盖住了。 哦， 是被掩盖住了。你比如说普洱茶现在这么好、 嗯、 反而大家伙呢、 哦、关注点 都在普洱身上了。 啊、 哦、那你说对云南的绿茶有几位喝过呀？ 嗯， 少见了。 啊，真是。 啊，当然你说那生普洱其实就是绿茶啊、 嗯、 这咱会再单说。云南的红茶可能也不那么的知名了。 嗯， 云南还有这么多丰富的饮茶的习惯， 嗯， 习俗，这可能也就都被掩盖下去了。所以你知道，这一个地方如果有一种是非常耀眼的话 啊， 它对其他的，它有可能你认为是带动作用， 嗯， 但有可能你认为它是抑制作用。 它这两个路数吧，就是有可能大家说，你看这一片森林要是有一棵树长得特壮，它周围没有大树了，对吧？营养都被它给吸了，大家可能关注的点也就在它身上。还有一种，就像咱珠三角地区似的，对吧？一个城市厉害，带动的周围也厉害。我觉得普洱原来就是云南的茶，我觉得原来可能是像咱们说的第一种情况，普洱一家独大了，是不是？那个大家可能对于其他的知名度不高，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什么滇红什么的，大家渐渐也开始认可了，是吧？ 当然是这样 是。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从第一种向第二种在这么一个过渡的，因为人家确实是什么底子好，人家哪个拿出来呀、啊、都不怂，对吧？ 嗯，那应该说整个的云南茶区呢，整个的茶树资源或者说茶叶资源都很丰富， 嗯， 啊，都很丰富。随着这些年呢，还有一点就是云南旅游的开发， 哎， 啊，这些年云南旅游起来了啊，我们坐飞机很方便，三个多小时到昆明了，再转个飞机一个多小时到地州了啊，各个州你都能去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上呢，它也带动了云南茶叶的发展， 嗯， 啊，当然今天我还是时间可能是来不及了啊， 嗯、 咱们下一回咱给大伙儿讲讲这个。在当地云南当地买茶的这个误区陷阱也可以讲，因为就像刚才孙涛老师说的，都有这心理。 哎， 你到当地了，这地儿又产茶叶， 对，你不弄点 一个云南，一个咱们的台湾， 哎， 都有这想法。 对， 买点什么呢？我其实倒是觉得，你到当地买点那菌子做的那个腌制的那个挺好的 蘑菇酱。 哎，对了对了，就那也蛮好吃。 你这是从实用的角度讲 啊。 你送人一瓶蘑菇酱和送人一盒茶 啊，对， 感觉重视程度上啊 是 差点。你比如说，你要是送二姨儿，二姨儿说那来点蘑菇酱，咱自己家人来点实惠。那办公室同事每人发个蘑菇酱，人家觉得你说糊弄我，是不是机场那个小铺买的？ 对， 是吧？ 现在就有了这个蘑菇酱跟普洱茶之间的替代品， 哎， 就是鲜花饼、 哦、啊，对， 这又起来了啊， 哎，对，这个德爷老师说的都是几个大家到云南常买的东西啊。 好， 咱们今儿呢，云南茶区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你看这个其实还没聊呢，就已经聊了一期了啊。 是是是， 下周同一时间，咱们接着跟大家聊这个云南茶区，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